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2月15号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在2018年的最后几天里，文艺界的又一位重量级人物离开了我们。二月河笔下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是海内外读者都非常熟悉的作品。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更是家喻户晓的一代经典。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缅怀二月河先生，一起聊聊他的历史小说创作。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二月河1945年生于山西，原名叫林解放，这个名字是父亲庆祝家乡获得解放而给他起的。林解放和林解放谐音，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思。3岁的时候，林解放跟随都是老八路的父母过黄河南下，几经辗转，最后在河南南阳定居。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林解放多次转学，成了频繁留级的学生，21岁才高中毕业。毕业后他就入了伍，一头扎进军营10年。那时候林解放是山西大同的一名工程兵，每天都要沉到数百米的井下去挖煤，脚上穿着长筒水靴，头上戴着矿工帽、矿灯，腰里再系一根绳子，在齐溪的黑水中摸爬滚打，只能听到脚下的黑水哗哗作响，抬头不见天日。每天从矿井出来后，他就一头扎进了团部的图书馆，什么书都读，甚至连《辞海》都从头到尾啃一遍。其实那时候他心里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远大的目标，只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好的方法。有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在部队驻地的附近有一家破庙残碑，二月河会利用业余时间用铅笔把碑文拓下来，然后带回来潜心钻研。吃透了无数碑文之后，不知不觉中他的古文水平已经突飞猛进，再回过头去读古文官职等古籍就非常容易了。当他从部队退伍时，差不多把团部图书馆的书全部读完了。正是那段看似漫无目的的自学时光，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二月河这个笔名，其实这个名字啊本身是一个谜面。二月的黄河正是凌汛期，兵临解放，万排齐发向东一泻而去，谜底就是他的本名凌解放。凌解放从部队转业回到了河南南阳，开始用二月河为笔名进行创作。不过他的第一个奋斗方向不是历史小说，而是红学。1981年，二月河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寄给了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冯老的帮助下，这篇论文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冯其庸还邀请二月河参加了1982年的红学研讨会。在与冯老的交往过程中，冯老一直鼓励二月河，说他有文学创作的潜能。正是在冯老的帮助下，二月河才走上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路，也从一名业余的红学研究者成为了一名作家。我们都很熟悉二月河几部经典的帝王小说，不过您可能没注意，在这些小说里，二月河对曹雪芹这个人物形象下了很多的功夫。 二月河曾经说过，在创作中他对曹雪芹太敬畏了，所以落笔的时候有所顾忌，怕有伤害之嫌。例如雍正抄了曹雪芹的家，但在他的小说中，雍正皇帝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痛苦，所以他在雍正皇帝的书中是运用了文学手法，基本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通过艺术的手法反映到了作品当中。那既然提到了二月河的帝王小说，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几部小说的创作故事。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二月河先生和他的小说。刚才说到二月河一开始的兴趣所在是红学，而正是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他萌发了创作帝王系列历史小说的冲动。1984年起，他开始着手撰写康熙大帝，历时四年完成全书四卷，一共160多万字。第一卷夺宫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不过这段创作道路一开始走得并不容易，白天二月河带着无人照看的女儿上班，拼命干好本职工作，晚上在全家居住的29平米的斗室里，他铺上满地的报纸，蹲在上头汗流浃背地查资料。整理资料的时候，为了不让手臂沾到稿纸，他就在手臂上缠上一圈干毛巾，每天晚上都熬到凌晨2-3点。查的资料除了史书，还有大量的野史、清人笔记、小说等等，包括宫廷礼仪、皇帝衣帽档案、时膳档案、起居注，甚至连当时一斤豆腐多少钱、纯度10%的银子到99%的银子怎么识别、皇帝一年365天什么时辰穿什么衣服，二月河都要弄清楚。他还做了很多卡片，哪一本书哪一页分类整理，有些图书馆没有的就到破烂摊废品收购站去买。经过了2年多对史料的反复考证之后，这才提笔开始创作康熙大帝。靠着勤奋和对清史的谙熟，150万字的四卷康熙大帝一举成名。这部鸿篇巨著以史实为依托，囊括了康熙在位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顺治皇帝因爱妃病逝出家为僧，8岁的康熙被推上了皇帝宝座，康熙完成了勤鳌拜，夺回大权，撤三藩，与吴三桂斗智斗勇，收复台湾，实现统一，西征噶尔丹，平定叛乱等等历史场面。康熙晚年出现了九子夺嫡，皇位继承人究竟是皇四子还是皇十四子，这个历史谜案也为小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康熙大帝引起了强烈反响，二月河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又先后完成了落霞三部曲的另外两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我们都知道雍正是承前启后了康乾盛世的关键皇帝，民间有种说法，天下万苦人最苦，人最苦的是雍正。雍正在位13年，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奖罚分明，严惩贪官，是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不过雍正这位皇帝也背负了200多年的恶名，说他谋父逼母、诛兄屠弟、阴谋篡位等等。二月河非常欣赏雍正这位皇帝，所以他要用作品来还原雍正的本来面目。他以真实的史料针对野史，为雍正做了无声的辩解，为雍正证明。从1994到1996年，二月河又把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小说《乾隆皇帝》当中，落霞三部曲终于完成，收获了好评如潮，而且图书多次再版。不光是国内，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了二月河这个名字和他的帝王小说。当时有人说二月河是一不小心成了作家，但他却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自己创作靠的不是才气，靠的是力气，每年夏秋之交是创作的最佳时节。但面对难以驱逐的蚊子，二月河只好把水桶放在桌下， 双脚插到水桶里，这样既能抵挡蚊子的叮咬，又可以降温取凉。奋笔疾书的时候，他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往下掉。赶写乾隆皇帝的时候，二月河累倒了，患上了糖尿病和脑血栓。而那时候已经成名的他，面对一波又一波登门采访的记者，他总是急于回到创作当中。他常说，热闹是属于社会家的事儿，而属于他的就是在寂寞中默默地耕耘劳作。 看看这七个人吧，哪个不是两鬓斑白，哪个不是朝廷的栋梁，哪个不是朕的儿女亲家，他们烂了，朕心要碎。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出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知道知道。朕刚继位的时候，因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鳌拜，灭了鳌拜，因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噶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呢，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面，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和他的历史小说。他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一共500多万字，在收获海内外好评的同时，也为二月河带来了巨额的版税收入，曾经让他登上过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的第2名。不过很多朋友面对这样的动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实是有点挠头的。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翻开厚厚的书页进入历史的故事，还是因为先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被其中的人物和精彩情节所吸引住了，这才想要回到书中去一探究竟。说起来，第一部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并不是大家最为熟悉的陈道明版的《康熙王朝》，而是1993年首播的一部16集电视剧，叫《康熙大帝》。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林红，当年他看中了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带上2000块钱就去了河南，跟二月河达成了合作协议。林红导演还私人贷款300万元拍摄了这部电视连续剧。这部剧只拍了《康熙大帝》小说第一部玄烨夺宫的内容，只涉及到了康熙的青少年时代。尽管篇幅有限，但这部剧还是创造了许多第一次。它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史上第一部清宫戏，林红导演也成了中国以私人名义贷款拍电视剧的第一人。1999年的1月3号，根据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44集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首播。这部剧是由胡梅导演执导，二月河和刘和平担任编剧， 主演更是包括了焦晃、唐国强、王慧春等众多实力演员。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曾经创下了央视收视的高峰，最高收视率高达 16.7%， 也包揽了当年所有电视剧奖项的大奖，更是成为了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是一部绝对严肃的清宫戏，展现了诡谲多变的宫廷政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让人欲罢不能。2001年，根据小说《康熙大帝》改编的电视剧《康熙王朝》再次登上了荧屏。这是一部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地位卓著的作品，导演是陈嘉林和刘大印导演，主演包括了陈道明、斯琴高娃、如萍、李建群等等。当年在46集版本的《康熙王朝》在内地开播之前，它的50集的版本已经在台湾和香港地区播出了，而且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收视记录。而在内地，《康熙王朝》的收视率更是全面超过了《康熙王朝》和《大宅门》，曾经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不过，这两部同样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帝王电视剧，他本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二月河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电视剧《雍正王朝》打出了80分的好成绩，不过同样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康熙王朝》，因为他本人没有参与这部剧的编剧工作，所以他的原话是：“二月河无话可说。”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作品，康熙、雍正、乾隆的这段历史，恐怕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封建历史时期了。关于这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也是最多的。那二月河的小说为什么格外受欢迎呢？有人说二月河的小说是典型的通俗文学，他笔下写的历史确实好看。在叙述正史中的大事件之外，他还描写了大量的奇门遁甲、蚂蚁神像、拆字打卦、江湖传奇、青楼故事、才子佳人，以及宫廷秘闻等方面的内容。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的观众们，跟着这些帝王一起经历宫廷斗争和军国大事，却不会觉得无聊，反而是兴味盎然。相比于现在那些后宫戏翻炒狗血的宫斗桥段，二月河的文学技巧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二月河之所以选择康、雍、乾这三个皇帝作为主角，也有他的特殊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以清朝草创之初的那种活力和生机来影响他创作当下时代的文化局面。当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响起，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山河的时候，观众们也确实被一种强大的历史气场所感染到。相比较对帝王历史功绩的颂扬，二月河的小说更是营造出了一种豪迈的家国情怀。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我们一起缅怀已故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也跟大家聊了他的帝王三部曲的创作，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2007年，二月河先生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一场演讲，叫《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谈康、雍、乾三帝的塑造。他用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讲述了他当年艰辛的创作经历，不过正是由于那些年辛勤创作起居不规律，让他落下了病根，所以在帝王三部曲之后，二月河就再也没有独立创作过长篇小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说到，二月河的文学创作是从研究红学起家的，不过您可能不知道，二月河还特别爱看金庸著作，常和自己的女儿一起读金庸，一起讨论，乐此不疲。2005年的12月16号，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读书月活动，就邀请了金庸和二月河一起参加。那场对话叫《在历史的天空下，南北二侠金庸二月河深圳对话》。 81岁的金庸和60岁的二月河畅谈侠道，成为了一次文坛盛事。在那次对话中，二月河评价金庸是天才。他说看到电视上侠客住店，经常是大块银子往柜台上一拍，店小二马上给铺床打水，再摆上一桌好菜。这是把今天星级宾馆的标准安到了古代啊。过去住店那全是自带行李伙食的，而且过去10两银子就能盖3间房，哪能那么挥霍钱呀？但是金庸先生很多小说里没有衣食住行那些细节，比如黄蓉和郭靖全国旅行，路费哪来呢？小龙女在古墓中如何采买生活和赚钱呢？查先生通通不讲。而至于二月河自己的创作，他说自己要替康熙跟雍正考虑国库是不是有银子，能不能够军事赈灾的需要。北京城里不能种庄稼，百姓官吏吃饭得从江南调拨，大米漕运需要多少钱。他的创作应该说是讲究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整合。二月河因此评价自己是人才，查先生是天才。至于二月河的小说在文坛取得的成就，《雍正王朝》一书的责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先生介绍说，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曾经两次参评茅盾文学奖，但两次都是在中评的时候以一票之差而落选。尽管二月河本人对此并不介意，但作为责编的他却觉得十分遗憾。近年来因为对反腐问题的密集发生，二月河又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他的第一本反腐文集《二月河说反腐》也在2015年出版。二月河还一直关心教育问题和文艺界的发展。听闻二月河先生离世的消息，著名编剧汪海林就说，这些年二月河一直呼吁给图书出版减税，给作家减税免税，有见识有担当，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难得知行合一，是有境界之人。收藏家马未都也说，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行云流水，气势恢宏，犹见天赋异禀，先生为大众普及清史功不可没。二月河开岭解放，一落所牵玉连环。我们就用莫言先生为二月河先生做的这幅挽联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千秋功罪任评说，江山有水来主宰，革命先者得天下，看江山有水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刘一达。